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？金玉国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我想我是爱你的，虽然你从来没有跟我在一起过。我曾经写过成百上千句情话，每一句都是关于你，字里行间都能感动一行路人。我把它们放在我的博客最显眼的位置，可是你却说你从来没有看过。我还记得从前，我总是在你身后做跟屁虫，你总有一万个理由来搪塞我，可是我也总有一万零一个理由来追随你。后来你亲口对我说，我这是在骚扰，表情严肃，是我从来不敢正视的愤怒。大概你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吧，就算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我依然无法说服当时的自己学会放弃。你渐渐和他走得很近，我有些害怕，我不再总是跟在你的身后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把我从你的好友里删除了。我没有加你，因为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自尊心。我想或许有一天你会忽然觉得我或许比他好一点，好不止一点。我会点开你的 QQ 名片看，一天看好多遍，你的头像总是换来换去，你的交友宣言总是这样那样的，令我充满好奇。我的头像也总是换来换去，我希望你能看到我越变越好的样子。就这样忍耐着，好奇着，度过了两年，中间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男生来追我，也有好的男生，可是我始终不敢去努力。我想既然爱你，就该一心一意地等有一天你突然在陌生人聊天里问我是谁。大概你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，我当时的心情无比激动，可是我想女人还是要有些神秘感才好。我让你猜，你猜了一圈我不熟悉的人名，唯独没有我。我说你脑子可真不灵光，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，你说我知道一定是我熟悉的人，但是谁能猜到你啊。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是熟悉的，我以为你会和我一样每天点开那个陌生人的名片，小心翼翼地点赞，默默地观看他的动态。原来我以为的真的只是我以为。那一刻我莫名其妙的内心无比释怀，我应该感激你的忘记。我那份卑微的感情从来都是完完整整的属于我自己，还好你从来没有记得过我那些幼稚的小心思，不然

谢希读有一句经典台词，当你不能够再拥有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在没有你的未来想起你，我希望都是美好的回忆，没有我对你的猜疑试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冷战，没有你对我的犹豫拒绝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。每个天真的女孩都对传说中的大学恋情抱有无比纯情的幻想，像所有狗血偶像剧和言情小说里的情节一样，他是个白衣如雪的少年，骑着单车载着你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，你们手牵手一起去上课，一起泡图书馆，真可惜生活远远比狗血偶像剧重口味的多。他符合年幼无知的我对理想情人的一切幻想，瘦瘦高高的，笑起来比冬日的阳光还温暖，他跳起拉丁的样子无比绅士风度，他的一切一切都合我的胃口。我很傻很天真的以为我等到了那个我等了20年的人，我们是有过美好回忆的。我记得那个下雨天，我被困在别的寝室，你穿着红色的格衬衫大裤衩提拉着人字拖来接我。我记得中秋节的下午，你跑到我的宿舍楼下等我给你的月饼，我当时正在看王小波给李银河的情书，爱你就像爱生命，题目多么契合我当时的心情。我记得那些晚会，我拉着同学陪我看你演出，假装不经意碰到上好妆等待的你，却又不好意思上去说话。你走过来来到我的身边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你出场时，我很激动地用像素不高的手机给你录看不清脸的视频。有时候我其实很怀念那时候那么爱你的我，你很体贴很温柔很好脾气，你顺着我让着我，你每天找我聊天，你对我说晚安，你在微信上给我唱不成调的歌逗我笑，尘土飞扬时你用手捂着我的嘴巴，可是我清楚地知道你不爱我。我记得你曾经在人人上对你的前女友说，已经深深陷进去无法自拔，思念的心，某某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。他说坏脾气的老婆找个好脾气的老公，你说我努力好脾气，他说那些惴惴不安的未来，你说有我接着。别人问你有妹子吗，你说能结婚的算吗，你永远不知道当我看到你们两个的这些回复时的心情。他是你想要给他未来的，据说有的人刻骨铭心的爱过一次之后再也不会那么爱了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人，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绝望，觉得你永远不会像爱他那样爱我。你永远不知道我心里的挣扎和痛苦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维持到哪一秒，我总是害怕，害怕你会回到他的身边，我总是时刻准备着离开。一段感情里夹杂着隐瞒、欺骗、怀疑、占有欲、征服欲，已经不再是当初纯粹的样子，有时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留恋什么，甚至不太清楚还爱不爱，觉得只是舍不得，舍不得自己当初付出的那些感情。 那天我很想跟你说，如果第一个人可以是最后一个该多好，可是我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我知道不可能。我很想跟你说，多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长久稳定，而不是有今天没明天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给你压力。那个问题到嘴边，我却一直没有开口问你，从头到尾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，可是我什么都没说，我知道你会骗我，可是我不想再用你的谎言自我安慰。快乐的时间那么短暂，我看着它一点点的流逝，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知道有些事有些人是我无论如何都留不住的，不管我多么不甘心，多么不舍得，我开始明白，有些事你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，但一定要放下。爱到最后唯一的纪念就是你衬衣上的第三颗纽扣，据说那是离你心最近的位置。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，爱得很深，所以心会疼，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，太多疑问，直到答案又如何，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，只要爱 中带着风，再没不会让我停下。Underground 到外太空，从不在乎路边那些评价。不心酸的瓜，没听过谁的话，在每条新的路上不怕出错。我的名字就是实力派的代表，每次出现都是新的突破。还没见过什么问题真的难，靠谱让你放心跟着玩。升级装备之后分级方位，一个可以顶上对面整个团。我热血热血人进人，早就说过野心大是本性，但我踏入游戏后才知道我具备的状态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稳定。当我出现在你身边，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，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。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。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，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，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。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，你看得见。现在我身

你不知道从前的我喜欢吃油炸食品，不爱跑步，晚上十点半可以吃掉半盆排骨，把自己喂到100多斤。你认识我的时候呢，我已经会化简单的妆，知道什么季节穿黑丝袜，什么季节穿打底裤，商场里面给你介绍化妆品，让你晕头转向。你无法想象上中学时候的我，早晨只刷牙不洗脸不梳头，还能在学校转一整天。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，怎么在酒桌上全身而退。你没有见过我说话脸红，被一瓶啤酒醉到睡一晚的时候。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这个样子，是个符合或者不符合你想法的成品。你再也无法参与我的成长，不能看到我从不懂事到懂事，从不温柔到温柔。所以你认识的喜欢的终究只是半个我。你不能理解我各种奇怪的机会，不能明白我对着一首老歌一种场景发呆，无法理解我的坚持放弃隐忍等待。同样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穿戴领子的衣服上班，不知道你穿球衣打球的样子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请吃饭从不心疼，那些花钱拮据攒钱吃大餐的日子，你不是和我在一起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知道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花语，而那个伴你成长教会你这些的女生不是我。我们半路相遇都是成品，那些打磨过我们的人都随着时光走远了。我是应该唏嘘还是应该感谢？别人教会你这些，陪着你长大，然后你们分开，再转到我的身边，我是应该庆幸的吧？看到的你已是稳重大方，彬彬有礼，知道对女生说什么话，如何讨人喜欢。我是多么想有一个和我一起成长，和我一起年少轻狂，少不更事，从青涩到成熟都只是同一个人，痕迹在对方眼中就能看到。20多年的岁月中，有十几年是和他相伴，然后一起让小时候的梦想一步步地成为现实。遗憾的是，所有的旅伴都是暂时的。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，跟着不同的队伍，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。 短短一生太多的变化，难得又慢慢步进了平凡，忘掉了都不想失去，却终于失去他。偏偏空虚心里多记过，风吹不息又似真却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再编织一个家，现在不想想一世，不想放有谁人，谁人令我不再惊怕。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怕掀起了变化，心夫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演得起心同你相骂，在那最后一刹，你不经意间。 记挂。风吹不息，又似真，却似假。前路我可不惜一切，再编织一个家。现在不想想去世，不想返。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？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一息间将你等于他。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腹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见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刹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以替代他。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腹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。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见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刹，你不经意间。 经常问自己，到底有没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？现在的生活真的满意吗？这些问题睡觉前我都会问自己，但我并没有给出自己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答案。要给生活下定义，起码要等到真正老去之后，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才能给自己走过的一生盖棺定论。 但是现在我又被这些问题困惑。我问过身边一些朋友，我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是曾经想要的吗？或者满意现在的境遇吗？有朋友笑我矫情，说文艺青年就是喜欢刨根到底想问题，也有朋友说知足常乐，祖祖辈辈都是这般一代一代接一代的过日子，得过且过行了。还有朋友说，就算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只能这样，要不然还能怎样。是的，我一直询问自己到底能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现在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。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庸人自扰，别人没有的我得到过，别人拥有的我也会去羡慕，但人与人之间无外乎都是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的状态下过生活。与其想太多，不如付出努力，付出行动。因为我一直相信努力之后的付出能获得收获。如果得不到，再换角度换方法再次出发，如果还得不到，那么我认命。认命于我而言不是妥协，而是走不通这条路，换一条路再走。既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得需要资本，既然没有这个资本就得去赚取资本。那么现在该我赚取资本的年纪，我又何必总是杞人忧天想太多。很多东西也许比别人稍微晚一点慢一点得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反正赚取到了资本后早晚都会有。真正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是把无数个今天过好，这些今天组成在一起便是自己想要生活的样子。你说青奔原本应该张牙舞爪去想去的地方，成为想成为的人，于是太多人说走就走的裸辞，提前透支存款挥霍，问父母要钱满足自己招摇过市的虚荣。只是你忘记了，真正的勇气与能力是把今天过好，在循规蹈矩的生活里过出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我对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样子重新理解，便是把今天过好。这意味着既不辜负也不蹉跎时光，换个姿势态度围观这个世界。因为能把今天过好，这也是我在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生活的一部分。等到无数个今天过完后，当我再回头看，兴许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。如果你愿意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好好对待今天。比如你想成为让自己都赏心悦目的人，那么就得在今天锻炼身体，坚持好一件专长，并发展其他辅助爱好，学技能，做某个领域的达人，学会养生，研究适合自己穿衣搭配，努力朝职业发展领域晋升。等到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你想要的样子就会渐渐地凸显，旅行也可以实现。你想要变得有钱，想要成为画家、作家、舞蹈家、歌唱家、设计师、老师、商人等等，只要心中怀有那些符合自己实际现状的梦想，那么就得在今天付出努力，把今天过好，让时间来检验你的付出。等到梦想实现时，曾经奋斗过的过程其实也是你所喜欢的过程。至于明天或者未来一周、半个月、一个月，则可以作为信心规划，让自己有目标追求。那时候我不甘心过着一层不变的生活，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我说我要努力挣钱，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。但是好友阿田告诉我，所有的不甘心，到你生儿育女、 接受了生活的施压，你都得变得甘心。阿铁23岁，女儿现在1岁，她说她也不甘心这样类似于黄脸婆的生活，洗衣做饭带孩子，但是她告诉我，属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时，别归咎于生活，也别总是说不甘心，要么有本事豁出去，过上想要的生活，要么在不甘心中活成自己甘心的样子。阿田每次出门都要精心打扮自己，如果不是他亲口说，旁人看不出她是一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女人。柴米油盐的生活，谁都要操劳半辈子。她在家时会主动做家务，看一些育儿的经验，但是她不会因为生活而生活。她也有梦想，因为她打算考公立医院，朝一名优秀的护士长看齐。所以她除了每天坚持阅读以外，也会看医学类的书籍。总之，阿田就是在不甘心的生活中选择自己甘心的态度过日子。最痛苦的不是梦想泯灭或者夭折于现实，而是现在回望年少时热血沸腾的梦想，如今再难以启齿。还有最可怕的并非生活活得平凡，而是正在过着一种平庸的生活，还觉得理所当然，要一步一步走，一点一点看的人生，你千万别急着去看透，若是全看透了，会多无趣。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，却没看到我的汗水。你有你的规则，我有我的选择。你否定我的现在，我决定我的未来。你嘲笑我一无所有，不配去爱。我可怜你总是等待。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，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。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。但那又怎样，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。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。